调度是指多个事物的指令的执行顺序。那么它的调度呢，分为串行调度和变化调度两种。调度的目的呢，就是用于确定那些可以保证数据库一致性的所有事物的全部指令的执行序列。